他摇下车玻璃，低头看着沈成阳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替你和陈碧柔收尸的，你等着吧。他们直接开车去了医院。沈秋上车的时候就发现许崇光的左臂有点不对劲儿。等车子开出去一段，他整个左臂都肿了起来，从小麦色逐渐变成了红色。沈秋一边看，一边又有点想哭。许崇光给陶安可打电话报了平安，这才转头去看沈秋。别担心，就是刚才被打了一下，不是很疼。男人笑着安慰。你现在这副样子我真不习惯，要不咱们来做游戏吧，不过是单方面的，你问我答好不好。下集当中，沈成阳的胁迫殴打没想到却促成了许崇光的英雄救美，沈秋和许崇光的情感也恰恰在这次生死患难当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。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这首歌曲。